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系死嘅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系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咗 myradio.com.hk， 我系你嘅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Radio， 梁錦祥和何秀蘭一起在這裡說三道四，還有指手畫腳，雖然你看不到，不過希望你各個星期五都在這裡一起聽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這裡跟大家講下這個旅遊的景點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歡去旅行的話，就歡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實 MyRadio。 各位，我是梁錦祥，請全力支持 MyRadio www.myradio.com.hk。 嗱，翻嚟啦，咁我哋有 ICQ 啊，阿希希问咧，想问下主持人咧，而家香港人喺大陆嘅地位咧，系咪即系大不如前？咁我用一个简单嘅比即系嘅指标啦，即系港币同我哋嘅地位咧就挂钩嘅， 挂钩 吓，咁可能港币咧就97.7， 可能港币仲好啲。 旧年咧就都唔系好耐嘅时间啫，年零之前都104蚊、105蚊。 我可以我讲样嘢俾你听啦，就系即系我其实呢度我。之前我讲过就系话，我十几年前去上海嘅时候咧，好多上海人咧系以识到我为荣嘅，吓、即系因为知道我系香港人，咁啊，但系而家咧，即系就系、是，唔该你弹开啦，同埋咧，即系咧，你去呢个上海嗰啲港式茶餐厅，你就会知道啦，夜晚8-9点咧，我有个上海朋友就叫我哋做可怜虫嘅。咁嗰啲香港嗰啲可怜虫又累晒到，咁我哋喺茶餐厅做乜嘢呢，就係睇隔夜香港嘅东方日报啦，跟住就有啲就无聊 到上网睇到，你可以对睇隔夜 上网。咁有啲人係真係要即係習慣下，喂感受返下，即係喺茶餐厅睇下报纸嗰啲咁嘅感觉㗎嘛，即係未必一定所有都要上网睇报纸㗎嘛。咁睇東方日報呢個係一個好主要嘅活動嚟㗎，咁、喺上海，咁就同喺北京都係㗎，咁跟住就有啲就仲無聊啦、就係、是、幾條友喺度捉下象棋啦， 唔使做嘢，好唔使做嘢嘅咩？ 夜晚8-9点有多人收咗工㗎啦嘛， 有冇地方去？ 冇乜地方，冇乜地方去，咁啲香港人咪自己聚埋啊咁樣咯、 我就咁睇嘅，即係 冇乜地位嘅，其實 以前咧，即係我哋所謂有地位咧，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啦。即係你唔好講嗰個係一個永恆，即係老鳳係應該。是這樣的，每个地方每个文化都曾经有它辉煌的日子、英国佬、即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只有它丙你是没有你丙它的、到了发展到我们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即是有个不知道守厕所应该是失业嘛，失业率高嘛，10%+嘛，共党的时候来香港嘛，说守厕所嘛，啲鬼佬吵嘛，为什么来百种人要去守厕所呢？喂，现在还有边人咬这些问题呢？真 是 早得十年啊，我即系出国啊，我去一个地方叫关岛咧，有啲香港人移咗民佢，佢嗰时咧佢关岛佢哋最开心咩？佢有个鬼佬可以 serve 佢， 系 咁，所以话咧，即系每一个时代 风水轮流转啦、 都会有即系咁嘅辉煌嘅日子， 系啊， 呢、這个辉煌日子唔等于永恒嘅， 系啊， 即系英国佬固然系，美国佬都系咁样噶，喂，美国佬俾日本揼到七彩嘅时候，咪咁样，哇，即系日本第一咁样，咁人哋又睇唔起美国佬，但系啲嘢咧就会改变噶嘛，咁今日系咁样，喂，我觉得正常， 正常，同埋你唔好讲话香港人，香港人优唔优越啦，冇已唔使再 讨论呢个问题。 我话俾你喺上海啊。上海人放5/11去旅行啊，去旅行咧喺上海人嚟讲咧系一个面子活动嚟噶，即系佢哋唔系话真系去旅行嗰个过程咧唔系最主要噶，最主要就系去旅行之前讲俾人听去边度旅行噶。咁而呢样嘢咧，我可以话俾你听，都系一个指标嚟噶，就系话早几年嘅时候咧，啲人会话俾你听，哇，我要去香港啊，嗰啲嚟紧5.1，咁就好威噶。今时今日唔会有人同你讲去 欧洲啦， 系啦。早未都唔使，唔系冇咁夸张，欧洲系超威噶啦。咁而家就通常就会话俾人听去东南啊，去日本啊呢啲咧就早威嘅。香港真系行埋一边啦，即系同埋上我话俾你听啦，喺上海 香港自由行一啲都唔 hot 噶，已经早几年已经唔 hot， 因为啲人嚟过去过一次咧，佢发觉你香港有咩玩啫？喂，同上海真系差唔多，我上海仲好过你，咁所以基本上而家即系唔好话香港人啦，根本香港成个 icon 都唔系好值租噶啫，真系。 不过我又咁睇啦，即系可能有啲低潮日子，但首先自己即系唔好睇低自己先啦。 嗯。 即系你自己对翻自己，首先要自己尊重先。 唔系，我觉得系唔使睇低自己。吓，即系我成日都讲嘅就系、是，其实上海人同北京人都唔系北京唔好讲，北京我唔敢讲。上海其实就好多人，其实佢哋都系井底蛙，佢哋以为自己系好 international， 睇得到好多好国际性嘅嘢。但系我成日都讲一句就系、是，佢哋睇到嘅嗰个国际视野系经过阿爷 scan 过隔个渣噶。始终咧，你话讲嗰个 view 嗰个视野咧，香港人系优胜过佢哋嘅。不过问题就系话，即系冇办法啦。而家系嗰个大气候，那个风系吹嗰边，咁佢恶啲咪由佢威下先咯。 系啊， 即系唔需要睇低自己。 佢又可能经历过即系英国佬啊、美国佬嗰类咁样有个辉煌日子，又要即系适应翻，即系当佢呢个日子过去嗰个时候嘅啫。 系啊， 即系呢个又唔知几耐嘅事啦。 系啊， 咁但我话佢听，一定有咁嘅日子嘅， 一定有， 一定有嘅，即系唔使担心。 即系最紧要自己争气咯。 系，即系最紧要自己尊重自己先啦。 系啊， 咁其实呢个咧就到依家为止咧都系唔错嘅，即系起码同台湾人比啦，同日本人。同台灣人比，同埋即係國內嘅其他同胞比咧，即係你一啲普通嘅地方咧，其實香港人都係幾受歡迎。 係啊，同埋即係有時我覺得係有個分別啦，就是、因為譬如好似特別我哋呢一代啦，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再後生過我哋嗰啲，我就唔敢講啦。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即係始終我哋都係以前受英國教育，我哋知道，我哋同嗰、那個即係我哋可以同鬼佬嗰個 frequency 咧，係容易搭通過。比佢哋系容易啲嘅， 吓一般嚟讲 系啊，咁就变咗即系，譬如有时鬼佬系较为中意即系啊，你系香港人嘅，我同你做嘢咧，我觉得 comfortable 一啲，即系呢个唔系话纯粹你识唔识讲英文嘅问题，系嗰个思维嘅问题咯，吓。咧就 先啦。哦，我话阿执衣六，执到发言龙话我把声好细，吓咁诶，即系照顾下啦吓，照顾下细佬啦。嗱咁头先阿子仔讲到咧，即系坐呢个巴士啦，因为咧。呢、這个实在太经典啦！呢、這个就即系我都唔敢做嘅嘢嚟嘅，呢、這个系 我嗱，坦白讲，我未坐过，因为我见到架车，我真系唔够胆坐吓、啊，因为咧嗰啲咧就系、是、有坐，嗰啲咧就系一架巴士吓、啊，一架即系旅游巴嗰啲咁嘅巴士啦，但系上面系冇位嘅，咁咧就系有铺床嘅，咁你听我就咦好啊，有铺床咁样，咁但系嗰啲床咧就同棺材都冇乜分别噶啦，咁基本上如果你瞓上层嗰啲咧，你系起唔到身噶，即系坐起身都坐唔起噶。咁咧就通常都坐满晒嘅成架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落去落都落唔到嘅，啲人系唔会落车，唔会落佢张床噶，一上车就瞓咗张床。咁如果你要坐，有啲好夸张噶，如果系我所知喺长安。最远可能系去到四川都有嘅、 啊， 我唔知道有冇再远过四川啊。咁咧就应该系坐一两日，我谂都差唔多噶啦。 嗱、啊、呢样嘢咧就同咁即系香港人咧系唔可以理解嘅。 吓、 啊，第一样嘢我唔会瞓上去先啦。 系啊， 瞓上去你又挨唔掂嗰阵味先啦。 系， 嗰啲被咧就唔知几耐会洗一次啦，可能抵添啊直情。 系， 但系知唔知有一件即系我觉得好惊令我好惊讶嘅事嘅事咧就系、是、咧， 系 有个人佢为咗偷嘢咧。系竟然将自己摆喺个行李入边， 唔系一个人啊，经常都有噶啦，吓几镬噶啦，好多镬，我成日听到系噶。佢就其实系两个人噶，通常都系一个就拎行李箧，咁嗰个行李箧入边咧就屈咗个缩骨功嘅嘢，咁佢就等咗下边嗰架车嗰个行李箱度，咁然之后跟住佢就偷嘢咯，咁啊偷好晒啲嘢咧，佢就会中途落车噶啦，咁然之后咁 即系架车入边突然多咗人出嚟， 有时佢会中途落个车噶，因为中途有好多暂停噶嘛，睇佢坐嗰条路线系点样咯，咁呢啲就乜都啦。咁嗱，讲翻嗰架车就系啲好辛苦嘅车咯。即系譬如我最近我有个 staff 咧，就系坐嗰啲车咧，就去广西嘅。咁就去广西已经叫好啦。去广西就夜晚喺长安就八点零钟上车，咁跟住之后就朝头早咧就十二个三个钟头到啦。朝头早就到广西咯。咁就已经咁你都叫做话瞓一觉就到咁样咯。 你瞓到咩？ 吓、啊， 瞓到咩？ 瞓唔到噶，咁、啊、但系起码即系叫做系一觉嘅路程咯。有啲系几觉都未到你个目的地 啊 嘛，吓咁佢尽你唯一你话你可以舒展下嘅咧，就系中间中途去入油啊嗰啲咁样，你就可以舒展下咯。 嗰啲落车噶啦，佢入油你咪去厕所啊。 系啊，去下厕所啲咯。 喂，咁仲有一个好实际问题啦，大小二便点解决？ 唔系啊，大小二便喺晒唔系佢如果长途车佢系中间有落车噶嘛， 咁你唔系你排晒嗰段时间你先急噶嘛？ 我唔系好肯定嗰啲车有冇 厕所， 有冇厕所？因为嗱嗰只 有 嗰只车我就真系未坐过啊吓，我谂我打死都唔会坐吓、啊，我亦都唔敢坐，百零蚊车飞到啦吓，咁、啊、其实我坐过嘅就如果你讲就长途火车啦。长途火车就 长途火车呢个就唔系好难啫。我坐嗱，我讲真，我先要即系宣布你啊，我系连长途火车我都唔坐嘅。 嗱，长途火车睇你坐咩啦、嗯，坐远卧咧，今时今日咧就唔系太辛苦嘅啫。 嗱呢、這个我要补充一下先， 系 远卧好大阵味。 远卧一间房嗰啲叫远卧。 你唔闻到阵味嘅咩？ 唔系咁，我 OK， 我咩要讲？系睇你嗰条路程系喺边度咁嗱，我上次都讲过就系、是，我就经常坐咧就是、上海去北京嘅。咁嗰个咧就几舒适下嘅，吓咁我就坐个比较辛苦嘅咧就系咧就我有时我以前喺上海咧，我有时就陪啲同事为咗做个好榜样，咁咧就因为我啲同事系要坐火车噶，呢个系公司嘅规矩，咁啊只有我可以坐飞机，咁跟住有时我如果我同佢一齐出 trip 咧，间唔中啦，五次有三两次，我就陪佢一齐坐火车， 以身作则， 咁啊仲要唔坐远卧啊，咁啊要坐硬卧，咁我都其实 硬卧咪三层嗰啲， 硬卧就三层嗰啲啦，吓咁就冇门口。好嘅，咁就对排六个床位咯。咁咧就买，如果你买唔到客最底嗰层咧，中间同最顶就已经系好辛苦噶啦。尤其是系最顶嗰个，又系你起唔到身噶，佢差唔多贴住个天花板嘅。咁就我试过，我就经常会由上海坐落广州嘅。咁咧就车程大约20到22个钟头。 而家快咗啦，而家应该快了。 睇你快车慢车。因为慢车会停站啊嘛，咁、其实又系颇辛苦。咁但最辛苦嗰只唔系软卧硬卧，系座位嗰只叫咩啊？应该 座卧啊， 好似系啦， 座卧。 座卧咧，哇！你就真系想象唔到咁辛苦啊！嗰啲位咧又污糟啦，啲位同埋咧，你如果你有坐过罗湖啲巴士就知啊，譬如10+9嘅巴士咧，嗰啲位咧都系已经即系啲 iPad 都裂晒啊！烂晒嘅个火车座卧又系咁样嘅，咁同埋咧嗰个环境好差，因为通常都系啲好平，即系因为佢车飞平啊嘛，所以 民工坐啦， 民工坐保养又差啦。咁如果你20几个钟头坐卧咧，就真系好辛苦咯。咁但系最辛苦唔系呢只，应该系站卧 站就冇得卧，大佬 佢都系叫站，佢叫站卧噶。咁站 唔系暂时卧定系站喺度卧啊？ 站卧咧就系冇位嘅，喺呢个5、1、11嗰啲咁嘅旺嗰啲咁嘅旺嘅时间咧，就如果你赶时间又买唔到飞咧，咁就好多人就系买呢一只。咁呢只就系上到去有位你就踎啦，咁即系见到有空位就踎。咁啊呢啲系最辛苦咯。 唔系我补充一样嘢咧，我哋譬如话自己。搭啲咁短程嘅车啦，譬如话喺深圳去到广州咁样，或者广州落翻嚟深圳咧，其实你系可以即系冇位都上去嘅，咁你可以企喺度啦，咁但系你试下想象啦，个零钟头你企喺度，同你20几个钟头 咯， 都要冇位嘅，或者你又搵位嗰 周围搵咯， 嗰种辛苦法系点样咧就唔同嘅， 系啊， 咁头先即系头先我讲话，虽然我唔坐火车，但系我亦都试过点样咧。就系佢冇车，我哋要走去即系嗰啲硬卧嘅车，即系搭啲短当系短途车。我入到去咧就即系完全系即系乱晒大龙嘅，啲被啊乱晒大龙啦。咁但系你要坐啲床上面啦，跟住成间房都唔知咩味啦。 啲人会偷被嘅，偷枕头啊，咩都有。同埋最难顶咧就系咧，其实你上个车开始唔系好难顶噶，都 OK 噶，架车干干净净。但系到10几个钟头后咧，就开始难顶啦。嗰啲厕所咧，即系嗰种核突程度咧，系 我听 讲 而家 非常难顶。 听讲而家改善咗， 我又唔觉得。我成日搭，我就算搭去北京10几个钟头，讲真，到朝头早咧，朝头早起身刷牙洗面嗰下就真系攞命到呕，因为个厕所已经系臭到咧，即系啲中国人又痰又有，跟住 唔系，总之 所有 human waste 总之最核突嘅嘢都喺晒度啦， 喺晒嗰度啊。 咁但系我觉得有个好处系点样咧？令到你真系即刻醒神咯，个人唔会再瞓翻落去咯吓。 系啊， 因为你知道你要搭长途火车咧，其实系好辛苦嘅。你又讲下瞓，又唔系应该瞓得着，系嘛？ 同埋咧，即系你要周围即系经常性咧保持一个即系警觉状态，惊俾人偷嘢。 系啊， 系嘛， 系啊。 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就唔知啲有啲公司咧就认真唔 consider 你啦，对同事。 嗯， 其实嗰啲即系牙我啲咧，你应该咧就照顾晒，即系所有女同事都喺嗰间房度瞓。 哦，唔会噶。唔会㗎，但係好难㗎，其实呢个我哋公司都试过㗎。即係其实女仔其实我哋就尽量唔主张，有阵时我锡佢哋呢，我都会尽量俾佢哋偷下鸡就坐下飞机啦，诸如此类。但係佢坐火车冇得避免㗎，你试想一下，你一个人嘅时候呢，你就算你坐软卧，你都会同三部，因为软卧就一个房四张床嘅，硬卧呢就对排六个位嘅，六个位嘅，咁呢个真係赌彩数，就睇你上个车，你瞓喺你周围系啲咩人囉，即係最好，第一最好唔好系细路仔啦，第二就最好唔好系嗰啲即係臭脚佬啦，咁如果唔系你就好难顶，同埋被打被寒嗰啲啦。 你讲呢样嘢呢， 咁你避免唔到啊，除非你五六个人一齐出去。 你讲呢样嘢我要提一提呢，我都唔系好明白国外啲男同胞呢，即係逢身冇人坐嘅时候呢，佢好鍾意除咗隻鞋出嚟。 喂，好多嘢都唔明啦。即係我呢、這个可以搵一集讲下嘅，你讲嘅其中一样㗎咋，到今时今日我都解答唔到㗎。我有啲香港同事上咗去呢，佢问喂你上咗嚟咁耐，我问你一个问题，梁錦祥，你明明点解啲中国大陆嗰啲人咁多痰呢，同埋嗰啲放飛劍嘘密度係咁高㗎，點一日可以放咁多飛劍。我有個同事真係咁問我點答你呀， 我 真係答唔到你喎。 有得解釋就係、 是、我哋都係中國人，點解我哋冇痰？ 你做緊嗰樣嘢就令到你好多痰咯，而家。 做緊邊樣？ 食緊煙 啊？唔關事，唔食煙都咁多痰啊！即係佢係一個習慣嚟㗎，即係有好多中國人好多習慣，你係解釋唔到㗎。即係呢個可以揾一集講下。 仲有啦，細路仔屙尿啦。 仲有踎啦， 踎有经典啦，踎就无论。 仲有哇太多啦，排队啦、排队呢样嘢呢，就我成日我呢、這个可以搵一集讲，其实我想讲好耐，即係排队呢样嘢其实就係可以要嚟评价中国系咪真正现代化嘅一个指标嚟。咁呢个我觉得可以好值得。 呢样嘢我要补充啊。广深铁路咧，到依家都未解决到呢、這个即系上车排队呢个问题， 太普遍啦。无论唔好讲嗰啲咁咩广深铁路啦，即系你讲喺麦当劳家乡鸡，我话俾你听，我喺麦当劳，上海麦当劳，我经常见到人打交嘅。台湾人同台湾人 VS 呢个上海人，就是、因为台湾人睇唔过眼，你上海人成日打尖，佢哋喺你知道麦当劳嘅 counter 系点样噶啦，上海嘅都系一样嘅。而上海人排队嘅方法呢係好似蟹咁㗎，係打环㗎。佢只要见到隔篱嗰条龙呢有个空位 会 前。即係你要思想下就係、是、嗰啲人呢，你如果你一个 wide shot 咁样睇嗰人排队呢，你就会见到嗰啲人呢係喺度左右咁样摇摆㗎，即係左穿右插左右插。咁我经常係见到啲人呢係为咗咁样呢，啲台湾人就抽嗰啲台湾上海人出嚟打交。咁呢啲係我即係见得好多。 呢啲首先即係爆发两 喺地铁站啦， 两岸 任何都係 两岸战争爆发前夕就呢啲咁样。 咁所以其实呢啲现象就係我觉得係中国特色囉，即係真係冇得解释㗎。 咁我哋其实呢係可以总括嚟讲呢，如果你搭火车呢，你係基本上见晒所有呢啲问题。 係啊， 係咪 係啊。 嗱、我连 同埋逼啊嗰啲囉。 我连呢、這个即係你知唔知连可以到呢係广深铁路都有人食煙。 嗯， 呢个又系好经典嘅真系、 嗯， 因为咧，香港地铁冇啦，你香港你唔以前喺戏院入边食，即系收尾攋法之后冇、 嗯。 啊，我直情见过几次咧，直情喺广深铁路入边食嘅。 系 吓，咁、但系要检举佢咧，先至能够制止到呢样嘢。 但系我谂系好少有检举咯，吓、即系冇人理你嘅，即系基本上。 唔系咁，佢都咁样，即系而家改转咗车就可能即系比较难啲啦。但系以前嗰只咧旧款嘅车咧， 系 佢喺走廊食噶嘛。 是啊， 吓、咁你都未必。 唔系而家就车卡与车卡之间食咯， 之间 食咯，入边就唔食得噶。但系有时间唔中都会见到有人会食噶。系啊， 咁咧除咗头先我哋讲咧，即系火车同埋呢个巴士之外咧，咁、仲有个飞机啦。 飞机 嗱，飞机咧就飞机经典嚟啦。即系如果长途机我哋唔敢讲，因为即系呢个要 我谂可以集中讲系内陆机啦， 短程机、 内陆机即系国际航班咧系好唔同嘅。国际航班就真系醒神好多嘅，因为对外啊嘛。招呼嗰啲客人啊，你即系你知啊，中国人系真系惊老外投诉噶嘛。咁但系内陆机系另外一回事咯。嗰、那个都几多，又系几多啲怪好怪嘅现象啦。 嗱，讲食嘢先啦。吓，内陆鸡有咩食咧？我食过，嗱，你话我食过手指饼。 内陆鸡就咁样。嗱，通常咧，我答得好多啊，内陆鸡就咁啊。内陆鸡咧就啊，通常要睇你点诶搭咩时间啦。十一点零十二点钟起飞嗰啲机咧，就会有个饭俾你食嘅话，同埋包括呢个五点零六点傍晚。咁如果你其他嗰啲时间嘅飞机咧，通常就冇饭食噶。咁咧佢就通常就系有一个纸盒。就会包住入面呢有好多嗰啲应该係啲 sponsor, 即係广告赞助嗰啲咁嘅食品啦。咁包括有乜嘢呢，有时就最普遍有自包蛋糕一个啦。跟住就有手指饼啦，有呢、這个有一包好細包嘅唔知边嘅牌子嘅蝦片啦，係听都未听过嘅牌子啦，即係通常唔敢食嘅。有粒糖啦嗰啲咁基本上就係咁 花生啦。 咁用一个纸盒 礼品 纸盒就装住佢。 喂，你可唔可以兜啲翻呢啲咁嘅生意翻嚟做吓？兜呢啲咁嘅生意翻嚟， 唔敢做啊！呢啲就系啊，咁就就只系食饭时间会有饭啦。咁嗰个情景咧，内陆飞机咧就咁样嘅，啲饭当然好差啦吓。咁但系咧就通常大陆人咧就。好开心嘅，因为如果坐落飞机咧，有好多人系你每一次搭，我每一次搭咧，基本上我都一定会见到有啲咧撞似系第一次搭飞机嘅人嘅，嗰啲大陆人，咁佢哋通常咧就会系自己嗰盒饭就会唔食嘅，跟住然之后就再问个空姐立有几多立几多，咁落机嗰阵时咧，佢就会捧住四五个饭粒一齐落机嘅，咁我谂即系佢就系谂住打包走埋嘅吓，咁呢个系几好玩，同埋就如果膳食我就嗰啲膳食就好差啦，即系譬如我曾经见过最经典嘅咧就系、我曾经影过一幅相俾人睇，咁我俾我啲朋友睇，我咧话你觉得呢个饭系咩饭啊？咁人话白饭咯，咁跟住我话俾佢听呢个是菜饭嚟嘅，咁我嗰次一收到，我一打开咗呢个饭嘅时候咧，我就问嗰个空姐，我话喂，呢个系咩饭嚟啊？佢话菜饭咯，咁但系我了晕，我真系揾唔到条菜，系一个咧非常之白嘅白饭，咁跟住我后屘时候冇食到，咁个空姐走埋收嘢嗰时就同我讲，点解你唔食啊？咁我就同佢用普通话讲，我话呢个唔系人食嘅饭，呢个系狗食嘅饭。 唔系啊，其实你刻薄啲，咁如果我系个空姐话。我咪菜咯， 搭埋 加埋咗菜饭， 咁你早出声啊嘛，系咪先？ 系咪正？ 你收嘢嗰时先讲就唔系好啱啦。 咁咧就即系如果你讲国内嘅交通工具咧，即系尽管我哋批评咁多啦，其实即系同即系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咧，系发达咗好多噶啦。 系啊，发达咗好多噶啦，即系我最初搭喺90年代嘅时候，我已经搭内陆机，咁嗰阵时啲内陆机咧就系螺旋桨嘅，我记得。咁就同埋 螺旋桨，而家仲有噶？ 我而家唔知啦。我就最经典嗰次咧，系真噶。我跟住我有成半年有多，我唔敢搭飞机，就我试过喺由北京去飞去广州嘅飞机，我试过坐过一程系写遗书嘅。 喺边度写先？ 喺飞机入边。咁佢嗰次就系成架飞机唔知跌咗几多米，好恐怖噶。咁系即系好似玩过山车咁嘅感觉啦。嗰阵时咧，我坐嗰架飞机系螺旋桨，上面嗰啲空姐咧系俄罗斯人嚟噶，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咁然之后咧就着牛仔裤波鞋嘅，好 high 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就 我跳埋 disco 嘅，系咪可以喺上面跳 disco？ 唔知道，好粗犷噶嗰啲空姐，咁跟住就嗰次就系跌咗几千米之后，咁就话架飞机有事，咁跟住咧就最后就一路挨到去广州嘅。咁但係呢中途呢佢就俾咗張紙我哋寫遺書。我寫咗兩三個字，我唔記得寫咩，我隔離嗰個人呢就馬佬嚟喊到呢我都唔知點安慰佢，我唔識同佢講嘢，我試過一次咁樣囉。跟住成半年我都唔 係有啲咁嘅嘢，我真係要 check 先啦，即係第二間航空公司唔知有冇啦，可能佢預掛呢情況啦。 嗯，好多好多年前啦，十五年前起碼。 跌幾千尺呢啲其實有可能就遇到氣流啦。 嗯。 咁但係即系照计 系上海去广州嘅，因为点解我记得咧就系咧，仲有就系我咧嗰时你知喺上海买手信咧就好兴就买金华火腿噶嘛， 系 咁我就买咗一只好大只，成只髀噶嘛，咁咧喺南京路买咧就系搵啲鸡皮纸包到好靓噶，但系咧嗰次嗰个意外咧系导致到我只金华火腿咧喺嗰条攞行李嘅时候，喺广州攞行李嘅时候咧系成只即系啲纸冇晒咁样，成只就咁碌出嚟。咁我就揸住嗰只金华火腿油立立咁样喺度揸住，挨都揸到落嚟，揸到嚟香港。 唔系成 火，买俾我老豆。 嗰个系火炬嚟，当佢 即系跑个运可以揸住嗰碌嘢吹， 好大碌噶嘛，即系而家就唔会有人买噶啦。咁啊，咁啊，呢个都好经典咯，即系坐飞机。 咁啊，如果你睇国内嘅交通工具咧，即系随时呢啲咁嘅，即系日市咧，你会发掘到好多啦。 系啊，好多好多嘅。譬如同埋飞机内陆飞机嘅 delay 嘅情况就好犀利啦。 诶，呢个令到我即系我第一次喺公众场合用呢、這个即系普通话粗口闹呢、這个。即系服务员 系， 不过呢个下我哋睇有冇时间先。 好啊， 嗱，嘻嘻就再问一样嘢，佢话咧就系香港嘅男人同大陆嘅国内嘅男人咧个分别喺边度？嗱，呢个问题太笼统， 太笼要睇你讲 喺 边 一 边个 地 方 嘅 男人啦， 喺边个地方，同埋你处于系即系做紧啲咩嘢啦？基本上咧，其实你可以分几个唔同嘅地域嘅，即系所谓板块， 华北华南 啦，系啊，华北啦，即系如果你东北嘅男人咧，有东北男人嘅粗犷啦，咁基本上我听到系中意打女人嘅， 系啊， 咁上海男人我哋讲好多次啦，上海男人就好过香港男人，因为佢识做会做家务啦，会买衫，会买呢、這个即系煮饭啦，煮饭洗衫啦，烫衫啦，吓 系拣老公嘅一个好对象 啦， 系 啦， 上海男人。 咁广东男人就另外一样嘢啦，吓 广东男人就唔系太好嘅啫，即系广东男人就你如果仲系搵到钱嗰啲咧，就大男人都好犀利啦。譬如话我识嘅厂佬就已经系啦，即系佢哋成日如果大家班男人坐埋一齐咧，广东嘅男人咧就攞咩嚟炫耀咧就系、是。诶、欸，老婆，我老婆三个月冇打俾我啦，跟住隔篱嗰个就你好叻啊，我个四个月啦，咁样，即系佢哋咁样啊， 成世未见过佢啦， 通常就系以唔翻屋企而老婆唔揾佢为荣啊，吓，即系佢啲人唔系叫唔负责任嘅，佢成日觉得就系、是，我出边有本事我咪包几个咯，最紧要我每个月。准时有家用俾你咪得咯，你唔好咁多爹咁样，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嘛。吓咁，所以广东男人其实都系，我觉得就麻麻地啊。 我唔系你又睇下用咩标准啦？因为如果譬如话你去用东北个标准咧，就我谂都广东男人仲优胜啲嘅。 嗯， 因为点解咧？ 体贴啲啊嘛。 唔系你起码你唔会揼个老婆先。因为我听到嗰啲就点样咧？即系譬如佢出边识女人咁样咧，佢识到。识到个女人之后咧，佢翻屋企就去揼个老婆。 嗯， 即系佢唔知系为咗啲咩原因啦，即系可能话因为即系佢出边有咗个另外一个人，咁佢觉得即系喂呢条友喺度左头左势咁啊，翻去揼佢啦咁样啊。咁即系我哋就会听到咗呢啲咁样咯。 同埋都大男人噶，即系我所知有啲东北男人咧，就系要翻到屋企咧，就要老婆陪佢饮酒啊，即系同埋又譬如帮佢洗脚啊，因为东北男人成日要洗脚嘅，唔知点解唔冲凉嘅，但系最紧要洗脚，咁啊即系。做喺东北嗰啲女人就辛苦啲， 辛苦啲。咁但系好可惜一样嘢咧，就系东北嘅女人就比较靓嗰度大镬噶嘛。 咁啊，一般系搵阿牛哥搞掂晒。 唔系，即系阿牛哥边度识得审美啊？系佢即系佢啊，求其就手嘅啫嘛。唔理定好定丑，求其总系要就手啫吓。佢冇乜品味嘅。不过你讲咧就系点解咁可惜咧？就话即系其实你讲中国嘅男人咧，好嘅比例比较低，但中国好嘅女人咧，即系无论从个容貌上啊，点样各方面咧，系比较高，即系同香港啱啱调转嘅。 我基本上同意嘅，首先净系讲容貌就已经系啦， 唔系，因为你点解咧？即系东北嘅女性咧，佢嗰个身材咧系比较 fit 啲， 系啊。即系你通常都发觉系一朵鲜花插在油粉上， 系啊系啊，个世界就咁样啦， 好唔公平， 个世界就主要系咁样， 冇办法啦，你又食唔晒，我又食唔晒， 咁所以就即系而家个流动迁徙嗰个人口流动迁移嗰个趋势咧，点样系东北走翻落嚟长三角，以前就走落嚟南方啦，而家慢慢少啦，就留翻呢个长三角，但系就好少留翻去喺呢个东北地方。 当然啦， 比较好啲啊。我哋知道，譬如有啲好奇怪，即系我哋都觉得比较特别啲。有啲东北嘅，譬如有一个地方叫佳木斯嘅咧，即系去到直情喺边境嗰头，黑龙江嗰头，系去咗呢个即系湖南长沙咁样。即系你系睇到一条斜线咁落嚟嘅。 通常都系 吓， 但系都冇办法，因为佢哋嗰边系即系 job opportunity 冇咁多。 喂，咁但系你老实讲，喂，湖南嗰个工作机会有几高啫？系嘛？ 哇！你唔好睇小长沙呢几年，其实系唔错噶，发展得。 啊、即係譬如工商業啊、娛樂事業啊，所有嘢都係唔錯嘅。長沙唔係一個，即係喺個發展嘅地方。 唔係講長沙我都熟嘅，長沙我都去過嘅。不過就即係要揾另外一趟啦。咁但係點解臨到結尾之前咧，其實我有少少預告嘅，因為傑斯仔下個禮拜咧就去呢個溫州啦。 係啊，去溫州。 溫州咧，即係如果你去完翻嚟咧，我哋又可以做一集嘅。 啱、嗯。 溫州唔止做一站，因为溫州其实好多嘢可以讲，绝对系一个即系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嚟。咁、 嗯、 但系由于有阿杰斯仔咧，就即系我哋开头节目所讲嘅样，都系两难啦。佢溫州就唔可以做一做节目噶嘛。 系啊，冇谓封烟啦。 系咁，所以暂停啦。咁、啊、但系暂停之中咧，我哋一个即系有好多人好期待嘅节目就系、是、呢个战狼手 球 又 嚟啦， 就嚟啦。 其实好多人等紧我停噶， 唔系嘅，即系好多人系等紧你北上渠道加战狼手球一齐做。 呢、這个都 几 好提 议，呢、這个就即系唔得噶，太刺激啦呢、這个真系。好啊，下礼拜再见， 拜拜拜拜。